所以选择普吉岛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源于对海岛风情的痴迷。其实这里不仅仅有浪漫，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普吉岛。洁白无瑕的沙滩，碧蓝见底的海水，随风摆动的椰林，难道这是天堂的景色吗？其实这是位于印度洋阿达曼海上，有着泰南珍珠之称的普吉岛上的美景。岛上最南端是神仙半岛，这儿呢是泰国观日落最好的地方。傍晚的时候一路向南来到这儿，只要天公作美，你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晚霞，通红的天空从海平面缓缓落下，躺在沙滩椅上享受这一切。神仙半岛两侧，一边呢是奈汉海滩，另一边是拉威海滩，都是非常不错的沙滩。岛上还有很多适合潜水的静静海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潜水爱好者。神仙半岛啊，可能大家如果去到旅行社或者其他的旅行网站上，都会看到普吉岛的行程千千万万，有的是去大皮皮岛，有的是去小皮皮岛，有的是大小皮皮岛，还有的去皇帝岛、公主岛等等。那么多的行程，我们究竟如何来选择呢？对于选择综合症的朋友来说，这是一道太难太难的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对比一下，细细的讲解，哎，这些岛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再来说一说皮皮岛，又名皮皮岛，位于泰国南部的阿达曼海，是由大皮皮和小皮皮两个岛组成的，在一片怒江入海口的美丽海域上。一般呢，大家都会住在大皮皮岛上，而这两座岛中间是由一条走廊连接的。这条走廊可是皮皮岛上最热闹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旅店啊、餐厅啊、酒吧啊、潜水学校、旅行代理、小摊贩等等等等，密集地遍布在小巷的左右。走廊两边呢是两个非常漂亮的海湾，而且呢这两个海湾之间往返只要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了，非常的惬意写意。这里最大的诱惑之一呢就是它的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8度，温差很小。好多朋友啊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在码头坐上去皮皮岛的游轮，你会发现游轮上几乎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面孔，由此可见欧美人对于皮皮岛的热爱可见一斑，沿途海景也是美不胜收。基本上航行时间大概在1.5小时就可以到达大皮皮岛了。一眼望去，你不会想象到这里曾经在2004年遭受过大海啸的袭击，在当时陆地上有70%的建筑都被毁了，但是现在完美。下了游轮之后呢，很多伙计已经在码头等你多时了，旅店的老板还会热情地送上一张岛上的地图，休整一番就可以进行你的海岛之旅。公主岛是印度半岛阿达曼海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岛的面积大概16800英亩，从北部到南部有大概15公里长的白色沙滩海岸线，周围呢也有很多的小岛屿环绕，在这儿适合你潜入神奇诱人的海底，在五彩斑斓的珊瑚丛中看到各种各样的虾鱼穿梭不停，美丽异常。而且啊，岛上除了有森林覆盖之外，还有少量的草原。哎，想象一下啊，石灰岩的群山、山谷、河流、森林还有草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地呢？而且呢，公主岛是泰国国家一级的保护珊瑚区，它周围的海域是浮潜和潜水爱好者必去的地方，优质的珊瑚可以跟马尔代夫媲美，一直以来呢也是欧美人士度假休闲的天堂。四周很多金发碧眼的游客，会让你觉得好像来到了地中海的海滩。 El mundo necesita de tu amor. 喜欢潜水或者是浮潜的朋友，在潜水过程当中都会穿上潜水服，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因为在海水里面聚集着成千上万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只要你下到海里，它就会围在你的周围，咬你的手臂，咬你的身体，给你来一次水下按摩。除此之外呢，水下童话般的珊瑚世界也在等待你的探索。岛公主岛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皇帝岛。哎，选择综合症的朋友们，皇帝岛一听就很奢华，对不对？皇帝岛在普吉岛的南边，相距大概12公里，快艇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跟其他的一些热门岛屿相比，可能皇帝岛算是一个新面孔，小鲜肉。岛上有各种各样的天然热带岛屿风光，岛上不仅有优美完整的天然热带岛屿的风光，而且珊瑚礁的海岸景色也是令人难忘的。由于开发时间较晚，所以到这儿的游客数量相对于其他岛屿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和喧闹的普吉岛相比，这里的沙滩环境格外的清幽，附近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游泳的朋友，或者是冲浪的发烧友，以及耳畔传来的浪涛拍岸声，简直就是世外桃源。皮皮岛和皇帝岛都是普吉岛的著名离岛，都有美丽的热带岛屿风情和清澈的海水。但是说实在的，两个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来到普吉岛，究竟选择哪一个岛更好呢？哪个岛的景色更美更好玩呢？哪一个更容易到达不晕船呢？谁的住宿景色更美呢？性价比更高呢？不用怕，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告诉你。 Baby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普吉岛。普吉岛啊，可能好多朋友就会纠结，我究竟是要去到皇帝岛还是去到皮皮岛？其实这两个岛屿除了都有非常美的海水以及热带岛屿风情之外，它们也是各有所长的。今天我们就来一一的给大家来对比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它俩之间的位置。皮皮岛呢和皇帝岛都在普吉岛的南边，皮皮岛又被叫做屁屁岛，在普吉岛东南方，包括大屁屁岛和小屁屁岛，住宿和娱乐大部分都在大屁屁岛，小屁屁岛没法住人。平时我们说的屁屁岛啊，大多也都指的是大屁屁岛。哎呀，好像在说绕口令。皇帝岛的情况跟皮皮岛很相似，也有大皇帝岛和小皇帝岛。小皇帝岛呢也是没办法住人的，我们大多都把北面的大皇帝岛叫做皇帝岛。那么这个皮皮岛和皇帝岛哪个更好玩呢？先来对比一下它的沙滩和海水吧。皮皮岛综合来看，它的沙质非常的细腻，但是却有一点点的脏，海水是翠绿或者是浅蓝色的，靠近码头的海水会比较浑浊一些。由于皮皮岛的游客和船只都聚集在通塞湾的码头，所以通塞湾的水质和沙滩并不是很好，但是清晨的罗达拉木湾、远离码头的长滩以及蓝提湾，还有北面的蓝通沙滩，水质以及沙质都是非常棒的。皇帝岛它的沙滩是洁白的，海水呢是渐变的蓝绿宝石色，非常的漂亮。因为皇帝岛的游客比皮皮岛要少，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污染和人工化的成分会少一些，所以呢沙滩质量和水质就更加的棒了。不过皇帝岛沙滩虽然好看，但是不是那么的细，有一些扎脚，所以需要自备浮潜袜。从沙滩和海水这一项来看，有耐心在岛上寻找美景的人适合去到皮皮岛，希望到了岛上就能看到美丽的热带岛屿景色的，那么更适合来到皇帝岛。说完了沙滩和海水，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两个岛上的景点。皮皮岛和皇帝岛他们的景点都还挺丰富的，而且各有千秋。在大皮皮岛上有一个观景点，还有骆驼峰以及一个海啸纪念公园。北面呢是有珊瑚花园之称的蚊子岛和一个非常清新的竹岛，南边就是以电影沙滩闻名世界的小皮皮岛。那么皇帝岛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观景点，还可以直接浮潜看小鱼儿。南边也有小皇帝岛，这里有着更美的沙滩和更加清澈的海水。从上面来看啊，喜欢体验不同景点的人呢可以去到皮皮岛，如果只对美丽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感兴趣的话，更适合来到皇帝岛。再来，两个岛的娱乐基础设施和完备度的对比，相信不用比的话皮皮岛也是胜的，但是我们还来具体的剖析一下啊。皮皮岛的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吃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餐厅、小吃店、海鲜大排档，还有西式餐厅、酒吧等等。岛上呢也有几个银行、 ATM 机等等，方便大家取钱来消费。当然还有很多家的潜水店，有几家还可以提供中文服务。而且呢皮皮岛也有医院、警察局和邮局。但是相较于皇帝岛来说，皇帝岛可能配套设施就比较原始一点啦，只有几个餐厅和几个前店。所以希望更加生活便捷或者是英文水准不是很好的朋友呢，适合去到皮皮岛。如果只喜欢在度假村或者酒店玩的朋友，可以来到皇帝岛。 些呢，可能好多朋友还比较关心。那么这两个交通方面谁更方便一些呢？还有游乐项目哪个更丰富一些呢？以及住宿条件有什么推荐呢？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Yes, please, won't you come? 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嘛，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5:00，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7:00，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8:00，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今天呢，我们来到普吉岛当中的皮皮岛和皇帝岛中间纠结一下。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两个岛屿之间的海水景点以及游乐设施的完备性。其实呢，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这两个岛游乐项目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首先来说皮皮岛，它的游乐项目种类非常的丰富，涉及面比较广，可以爬山、深潜、租个皮划艇自己划到猴子沙滩或者是海湾，也可以参加fair show 以及篝火晚会等等。皇帝岛呢也是有游乐项目的，但是相对来说种类不是很多，也有一些皮划艇啊、自行车、滑水板，但是最适合的还是像老外休闲度假一样，在沙滩上发呆晒太阳，或者是去浮潜。所以呢，喜欢玩的比较丰富、体验各种各样类型游乐设施的朋友，更适合去到皮皮岛。喜欢在沙滩上晒太阳或者悠哉悠哉的浮潜泡海水的人，更适合来到皇帝岛。 皇帝岛和皮皮岛都是普吉岛的招牌离岛，但是皮皮岛比皇帝岛要远一点，如果坐快艇的话可能需要1.5小时左右，景点又多，如果去一天的话就会有点赶，建议2到3天。但是如果单独只去一个岛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皮皮岛，这样可以体会不一样的海岛风情。如果时间充裕或者是想要悠闲的浮潜逗小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到皇帝岛一日游。去到皮皮岛和皇帝岛的交通方式我觉得都还挺便捷的。首先皮皮岛可能会更加便捷一些，出发方式到达方式各种各样的，出发地呢包括普吉岛、奥兰、甲米、兰塔岛等等地点。 也可以通过大船，也可以通过快艇，也可以参加一日游，价格非常的实惠。皇帝岛的交通方式会比较单一，而且价格会高一些。目前呢，只能从普吉岛出发来到皇帝岛，而且呢，只有快艇。据说啊，可以坐长尾船，不过有的时候风浪太大，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通过代理来购买快艇票参加一日游，或者住在皇帝岛上的度假村，就可以乘坐度假村的私家快艇上岛。坐大船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会久一些，皇帝岛距离普吉岛12公里，坐快艇只需要40分钟。在风浪不算太大的情况下，去皇帝岛的时间会更短，所以如果你晕船的话呢，建议你去到皇帝岛，不用那么受罪了。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皮皮岛和皇帝岛的住宿。皮皮岛的住宿种类很多，性价比比较高，从通塞湾到罗达拉木湾，再到长滩，再到北部的兰通湾都是有住宿的，从无敌海景度假村再到经济适用的青旅，岛上都能找到。皇帝岛的住宿种类相对比较单一，但是价格也比较高，性价比不高。比较好的住宿呢只有4家，而且都是度假村，但是景色不错。从上面各项的对比来看啊，感觉皮皮岛更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行，适合比较喜欢便捷、基础设施完好、性价比高、喜欢热闹的人去。而皇帝岛呢，更适合度假、蜜月出行，或者是喜欢浮潜、深潜、看美景等等目的性比较强的人群。说到这儿呢，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找到了你的 Iceland Right 呢？

巴东啊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街道上有各种各样的游客熙熙攘攘，而且这里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以及难以分辨人种的混血过渡人一应俱全。有的时候我觉得巴东就像是地球人类上一个人种展览馆一样，巴东的国际化特色也是由此可见的。在巴东呢，各种的商场啊、超市啊、便利店、水果生鲜市场、夜市、集市随处都有，最普遍的就是海鲜大排档，原汁原味的阿达曼海鲜会令你欲罢不能。而且巴东有一家非常著名的六号餐厅，是在城外一个山顶悬崖旁的一个平价餐厅，深藏在山间，绿树掩映，环境清幽，非常的有情调。如果明天就要离开普吉了，那么最后的晚餐不如就选在这样一个六号餐厅吧。巴东的夜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啊，到了夜幕降临，在萨拉路上的酒吧一条街就会热闹非凡，五光十色，各种夜店极具诱惑力，劲爆的酒吧人头攒动，音乐疯狂，吧台上会有三点式的美女为你卖力的扭动，喝一口啤酒和邻座聊聊天，再喝一口啤酒看看台上魅力四射的美少女，时间就这样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当中一点点的流去。普吉岛以口味独特的阿达曼海鲜产品而独具特色，而且阿达曼海鲜是以大龙虾和对虾最为著名的。普吉的主要就餐区域都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的一些海滩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普吉，海鲜无论是泰式的、中式的、西式的烹调，都能保证海鲜原汁原味的新鲜美味。想象一下，来到普吉，清晨伴着雨水冲刷的鸡蛋花的清香睡到自然醒，何其有幸，仿佛置身梦境尚未清醒。换上泳衣，不会游泳也没关系，可以秀一秀自己的好身材。海岛的天气就好像婴儿的脸，前一秒还在涕泪俱下，后一秒就嬉皮笑脸。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错过乘坐游艇前往月亮湾呢？赤脚走在温热的沙滩上，蓝天海水一览无余，兴致来了去海里撒个欢儿。走累了就在椰树下的沙滩椅上喝一口沁人心脾的椰子汁，躲在椰树的影子里眯着眼睛做个美梦。别怕晒黑，如果旅途还要在意这个考虑那个，这么多的顾虑如何能尽兴呢？不容错过的还有普吉岛的美食，享用海鲜大餐，享用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肠胃。映入眼帘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能大饱口福。玩累了，吃累了，精神乏了，不如去做个 SPA， 躺下来闭上眼，伴随着精油的芳香和及时的温柔，寻找下一场旅行美梦。趁现在斯米兰还没关闭，泼水节还没来临，来一次海岛狂欢吧。普吉岛属于你的海岛盛宴，放下包袱跟我走吧。我是孟阳，这里是听友天下，明天再见喽，拜拜。 春来总归照

真相是